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咁如果上个星期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就会知道啦，上个礼拜咧我讲话啊，嗰本书咧系我可能系有史以嚟咧睇书睇得最快三日之内完成嘅。咁今晚我哋要介绍嘅呢本书呢真係一个好大嘅对比。 嗯， 我系完全唔想睇。如果咁样讲系咪好倒米嘅呢 表面上系嘅。如果你听到呢度就即刻唔听咁的确好倒米嘅。但係你就会错失咗呢一个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Alexievich 阿历塞维奇嘅一本好重要嘅作品，就系我还是想你妈妈。咁点解秋婷会话咁唔想睇呢？我都估到嘅。不如秋婷你自己讲下原因。 我睇第一篇咧嘅时候已经喺度喊紧啦， 系 即系呢本书入边咧有101个故事，我系净系开头睇已经一路喺度喊啊！真系， 我可以想象 好伤心啊！ 你系几咁感情丰富嘅人吓，我睇嘅时候咧真系唔及你，我冇即刻系喊嘅。 而家已经想喊， 系啊，即系各位听众你哋睇唔到，但系佢而家眼眶泛红啊！我面前有呢个秋婷吓，但系我谂 Alexievich 即系阿历塞维奇啦吓，呢一本我还是想你妈妈咧，的确佢有好催泪嘅地方，因为呢个真正嘅历史报告文学吓，佢讲嘅就系喺呢个俄国吓，即系苏联时期嘅时候，佢亲眼见到因为战争而失去家庭或者系受到影响嘅孩子嘅故事。咁佢有个副题就系叫101个失去童年的孩子啦，咁就系呢本我还是想你妈妈嘅文集嘅副题。咁其实呢个又系一个翻译本嚟嘅吓，咁佢个原本嘅名咧吓就叫 The Last Witness Unchildlike Stories。 呢个 Last Witness 就是最后的证人， Unchildlike 就是没有了童年的，不是好像小孩子的回忆。为什么是叫最后的证人先讲回，因为在个战争的记忆里面，小孩子理论上寿命是会最长，他会最后留在这里。这本书呢就是阿历塞维奇花费了差不多是3-4年书写的时间，那么很长时间样呢走访了大概是500多个人，跟他们去对谈，去想他们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呢怎样去面对战争而收录的101个故事。在这些战争时期呢，这些受访者呢大概都是最小的，是只有2岁而已，最大呢都是大概14-15岁这样。从这些童年的回忆呢是拼写出一个战争时期充满人性的图像。其实阿历塞维奇这位白俄罗斯的女记者啦，就是第一位是白俄罗斯人攞诺贝尔文学奖的。她的身份是一个记者，但是她的作品呢已经是进入到文学的范畴了。你可以说她是报告文学，以前我们中学都可能看过一些报告文学啦，唐山大地震啊那种，即是有报道成分有真实内容的文学作品。但是呢亦都有人会觉得她创建了一种叫做文献文学，即是 documentary 的，好像是一些真实的文献这样。无论个名字是怎样，我都觉得呢阿历塞维奇呢是一个非常之难得的，是从女性的声音，从文学家的声音，从一个很勇敢地去进入一个人的心灵的作者的角度呢去写战争的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多的，其实比较出名的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的，就是这个80年代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爆炸的事件。有一本翻译叫做车诺比的悲鸣，就是 Chernobyl 这个地方核电厂爆炸之后剩下的人，或者是他深入去走访即是这件事相关的人物，譬如那些旧核电厂的消防员，即是冒住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受这个核污染的人，亦都有核电厂的高层，有这些消防员的太太妈妈等等，或者是受影响地区的人口述历史的访问。另外呢他亦都有其他的作品，譬如战争没有女人的脸，二战中女性的声音，这个就是访问女兵的。战争我们觉得是非常男性化的一个主题， 啦。咁但係佢就訪問咗好多即係女性嘅士兵，講佢哋唔單止係戰場上邊嚇要做嘅危險嘅工作，更難嘅就係佢打完仗翻嚟之後，如果你僥倖冇死亡嘅話咧，其實你要收埋曬你呢啲女兵嘅記憶，唔好俾人知道你當過兵。如果唔係，你會嫁唔出嘅。咁好多好細微嘅呢啲嘅故事啦嚇，又或者係比較近期嘅2013年出版嘅一本叫《二手時間》（Second Hand Time）， 咁就係講前蘇聯時期嘅人喺蘇聯解體之後點樣面對一個全新嘅世界嚇，或者係對於佢以前嘅烏托邦世界嘅幻滅有啲乜嘢生存要面對嘅問題咁樣。咁呢啲都係喺一啲好大嘅敘事、大時代裏邊寫小人物嘅方法。咁而佢寫作嘅方法咧，好多時都係從訪談開始嘅。用耳仔去听嘅，佢话过佢自己就系、是、有人用笔去写，但系佢觉得佢嘅写作咧由耳仔开始。佢一见到咧条村里边有啲妇女坐埋一齐想倾偈咧，佢就忍唔住走过去听，咁然之后咧想记录落嚟嘅。另外咧，佢亦都会跨越好多世代啦，唔单止系嗰啲人物嘅年龄啦，被访者嘅年龄啦，亦都系跨越咗唔同嘅时期，譬如话俄国嘅唔同嘅政治时期啦。咁佢写出一种长篇嘅史诗式嘅问题，咁亦都有人认为佢系一种全人类的一种人性的关怀。譬如刚才我们讲《我还是想你妈妈》，我们今个礼拜讲的这本书，秋婷说你看看一篇就会哭了，这个都是一种很共通的人性、虽然我们没有去过他讲的那些地方，没有去过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这样，但是人家有知那种，就是说对于一个小朋友他和至亲的分离，在他眼前分离的时候那种的触动呢是每个人都有，所以他不单止是诺贝尔奖的评审会觉得他是处理着全人类的问题，很多读者都可以感受到是一个全人类全人性的关怀的作家。 刚才你有解读过这本书名为什么叫 Last Witness， 但是个中文译名呢，我还是想你妈妈，为什么不是叫我还是想你爸爸呢？因为爸爸都去打仗嘛，应该更加想念爸爸的。 你的问题都问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他书里面都有想念爸爸的，你的问题的确是挺有敏锐的。 终于都问到一个问题考到你了。 其实你很多问题都考到我的。咁但係咧，呢個我還是想你媽媽，我自己覺得啦，佢係一個比較容易接觸一般讀者嘅心靈嘅一個題目啦。喺書市上邊啦，市場上即係我還是想你媽媽，然之後有一個小朋友嘅封面咁樣啦，比較能夠觸動人心嘅。咁但係我必須要強調啦，呢個唔係亞歷塞維奇，即係呢個作者佢原先嘅題目嚟。佢原先嘅題目，我覺得佢反而佢唔係想咁煽情咁去講媽媽咁樣。我突然間諗起一個研究，由你嗰個問題開始。我曾经看过有人说呢，在公众地方你讲什么会最令人回头，即是最受人注意的呢，原来他们就是说小孩子叫妈妈这样呢，是个个人都会回头的、即是你讲第二些东西可能不是个个人会听，但是回头率最高的呢是妈妈这句说话。那我不知道跟你讲的啱不啱，就是说为什么这本书中文版叫我还是想你妈妈呢，可能会希望接触到多些读者呢。 最初一开头的时候我有讲过即是很不想看的这本书，当然是因为故事入边嘅所有人物嘅遭遇都好惨啦。另外一个原因咧，系我觉得究竟我作为一个读者，我究竟我睇呢个作品嚟做乜嘢咧？我个问题系我阻止唔到战争嘅发生， 系 咁我再阅读落去，究竟嗰个用意喺边度咧？ 是啊，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想法来的，因为尤其是很多的伤痛已经发生了。有人会说再一次的受伤有什么意义呢？有些再现实一点的人他会想，就是说、这些书太可怕了，你写的东西太可怕，甚至乎劝亚历塞维奇你不要再写这些书了。这个都说明了事实上这位作家呢，他写作路都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纯粹的。他的作品曾经在他自己的国家被禁，2000年就曾经流亡到去其他地方，咁佢近年先至翻去白俄罗斯居住嘅啫。咁所以就话，当你要写即系一啲战争嘅题材，要真实咁样记录咧，有时系唔受欢迎嘅。咁但系点解佢仲要写，或者点解我哋仲要读咧？咁可以从佢嘅代序嗰度我哋睇一睇啦。咁呢本书咧，佢有两段好短嘅序言嘅，其中一段就系好客观咁话俾大家听啦。喺呢个二次大战嘅时候，咁个语言就系咁嘅。佢话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即是1941至1945年，就有数百万的生于苏联的儿童死亡，当中包括俄罗斯人、白俄罗斯 人、乌克兰人、犹太人等等等等。一本叫做《国民族友谊》嘅杂志里边咧，1985年嘅时候咧，有咁嘅一句说话，一个好客观嘅数字，几百万嘅儿童死咗。咁而且咧，就系喺呢一个伟大嘅保卫国家嘅战争时期，二次大战嘅时候，这个数字可能我哋一闪就过咗啦，或者大家觉得啊，已经过去咗啦，我哋向前看啦。咁啊，再睇多佢待罪嘅另一段，咁就系讲俄国嘅经典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讲过嘅一句说话。佢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嘅，杜斯妥耶夫斯基就话：如果为咗和平、为咗幸福、为咗永恒嘅和谐、为咗佢哋呢种和谐嘅基础牢固，需要劳动到或者牺牲到无辜嘅孩子嘅，留下哪怕只系一滴嘅泪水呢？我哋可唔可以话呢一啲为咗和平、为咗幸福嘅革命啊，或者系战争？是无罪的呢？他认为不可以，他认为即使哪怕只是无辜孩子的一滴泪都不值得我们去赞成这些战争和革命。当然这个是文学家的比较极端的一个对比的手法，但是我们都可以真的去想一下，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去说是反战的作品这样，而是真的想一下战争和革命以这个和平幸福之名去做的，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值得上或者是说得通，去令到咁多嘅细路仔或者系孩子咧，去赔上嘅唔单止系佢哋泪水，其实系佢哋嘅性命啦，佢哋父母嘅性命啦，甚至乎系佢哋自己嘅童年。我自己睇嘅时候觉得咧，真系俾一个炸弹炸落嚟，结束咗自己生命嘅孩子，可能唔系最惨嘅，最惨嘅就系嗰啲幸存者，佢点样去带住呢啲嘅回忆继续佢嘅人生。 咁有人就话咧，亚历塞维奇佢嘅作品系以人声拼贴嘅方式嚟呈现寻常百姓嘅声音啦。咁而呢一部作品咧，我还是想你妈妈的，而且确咧入边个101个故事咧，都系好唔同嘅风格。而呢啲风格咧，并唔系佢自己创建出嚟，而系当时嗰个受害者复述翻嚟嘅时候，佢真系可以呈现翻嗰个人嘅性格特征噶。 系啊，喺呢啲特征里边咧，其实都系牵涉到好多嘅细节啦。咁呢细节佢唔系纯粹话文学嘅修辞啊，咁去令佢呈现，而系好实在嘅一啲意象噶。譬如你睇完呢本书嘅时候，你会记得有个细路仔话：我记得咧，成间屋俾人烧晒。咁然后我喺啲灰烬里边咧，见到妈妈嘅大衣上边嘅一粒瘤，我认得个粒瘤。咁你可以想象得翻粒瘤，咁个人或者系所有嘢都系冇晒。又或者喺一个灰烬里边，我仲见到我哋焗炉里边仲焗紧面包，即系话呢一个袭击可能嚟得好突然，即系妈妈仲喺厨房度焗紧面包咁样。又或者是他们会记得爸爸在被士兵拉去处决之前，他求那些士兵不是求他不要处决他不要杀他，而是说求你帮我拎走我的仔，不要被他见到我被杀。他们是记得怎样死，怎样饿，怎样恐惧，即使是小孩子也都会要上前线，记得怎样被救，被拯救完之后又怎样被领养，又或者很细微的他记得怎样不要轻易提到爸爸或者妈妈这两个字。其实这些记忆我觉得是十分之艰难的，即是要背负着这种记忆度过可能40年、50年或者一生这样。那我们会见到就是他的这些拼贴，他不是要我们去了解哪个是英雄啊，哪个很可爱的小孩子遭到厄运而去催泪，而是很多很多的故事给我们去再思考过去的东西。虽然我们改变不到，但是未来的时候，当有一场战争就算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发生，在远方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觉得没什么啊，或者是可以赞成啊，或者是这样的啦，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多一些谨慎一些对于我们的文明和那个战争的关系会有多一些的思考呢？那我就觉得亚历塞维奇的作品呢，往往都是会令我们可以再想深一些好像很遥远的战争的故事。 嗯，那这个时间不如首先听一听这部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的开头的第一个故事啊。 热尼亚别里克维奇6岁，现在是一名工人。那是1941年的6月，我记住了。当时我年纪还非常小，但是我记住了一切。我还记得和平的日子里最后一段时光，妈妈经常在晚上给我们读童话，读我最喜欢的童话《小金鱼的故事》。我也总会向小金鱼随便提出些愿望， 小金鱼啊，可爱的小金鱼。 小妹妹也会说出自己的愿望，她用另外的方式请求， 奇迹出现，美梦成真。 我们都希望能去奶奶家过夏天，希望爸爸也能和我们一起去。他是个开朗快活的人。早晨，我被吓醒了，被某种陌生的声音吓醒了。妈妈和爸爸以为我们都睡着了，可我躺在妹妹身边，在装着睡觉。我看见爸爸久久地亲吻着妈妈，亲吻着她的脸庞、双手，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亲吻过妈妈。他们手拉着手走到院子里，我跳起来跑到窗口，妈妈紧紧扭着爸爸的脖子不放他走，爸爸挣脱开他往外就跑，妈妈追上去还不想让他走，叫喊着什么。当时我也大声呼唤着， 爸爸爸爸。 小妹妹和弟弟雅夏都醒了，妹妹看见我在哭，她也喊叫起来， 爸爸。 我们都急忙冲出去跑到台阶上喊叫， 爸爸。 父亲看到了我们，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双手抱住了头转身走了，几乎是小跑着走了。他害怕回头看一眼，阳光照耀着我的脸，那么温暖。至今我都无法相信我的父亲在那个早晨去打仗了。当时我还非常小，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预感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当时我还非常非常小，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战争就是失去爸爸。 啱啱咧就听完咧，我还是想你妈妈嘅呢一本书入边嘅第一个故事，就系、是、一个相当相当催泪嘅故事啊。 系啦，呢个就系他害怕回头看一眼吓，咁就系话秋婷你睇第一个故事已经觉得想流泪噶啦。但系呢个故事嘅催泪咧，我觉得佢唔系即系我哋一般讲嘅催泪，就话有啲好惨绝人寰啊，甚至乎系令人不安嘅情节去出现。佢依然喺访问里边啦，当然经过作者嘅剪辑啦，咁但系。真的呈现了一个六岁大的小孩子，如果他记得他最后一次见父母的时候，他眼中见到的东西很多的细节。他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呢，就是亚历塞维奇不是一写就写战争的，他先写战争前的安稳，就是这个六岁的热尼亚的小朋友，他就说、我很喜欢妈妈跟我们讲故事的，俄罗斯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讲小金鱼会令你愿望成真的。他说我每次临睡前呢，听完妈妈的故事我很不舍得，我就一路自己一路祈求小金鱼啊，可爱小金鱼，你帮我实现乜嘢梦想啦，奇迹出现，美梦成真咁样。呢、这个就系佢嘅开端，就系、话战争我哋唔系净系最震撼嘅系一个炸弹跌落嚟嘅时候，而系之前嘅和平点样无情地被摧毁。咁呢个六岁嘅热尼亚咧，讲完佢日常瞓觉前故事嘅片段之后咧，佢就话有一日喺清晨嘅时候咧，佢突然间被一啲声音吵醒咗。咁啊好奇怪、佢见到佢嘅爸爸妈妈咧喺度不断咁样亲吻，咁就好似要生离死别咁样吓别离。佢唔知咩事啦吓，咁然之后佢就见到爸爸俾人拉走咗，咁佢爸爸应该就係要去当兵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就即刻冲咗出去，咁就大声嗌爸爸爸爸，佢当然唔知系咪当兵啦。咁但佢呢好清楚记得喺呢一个最后一次见佢爸爸嘅时间呢，佢爸爸呢双手揽住个头。本来我哋觉得一个女女嗌个爸爸，爸爸会冲埋去揽住佢呀，或者系回头见佢呀，但佢爸爸系抱头而走㗎。 好痛苦。 系好痛苦，好驚要面对佢。咁然后佢就话啊，阳光照住我，我就而家都冇办法相信下嗰一朝早，爸爸就走咗去打仗啦。战争喺呢个时候，对于呢个六岁嘅热尼亚嚟讲咧，解释只有一个，就系、失去爸爸。咁然后再嚟咧，就系佢嘅妈妈亦都遭到呢个厄运啦。咁就系喺一条公路嗰度伏咗喺度。咁其实佢妈妈就系死咗。呢个时候咧，就有一啲士兵咧要将佢妈妈埋葬。咁佢埋葬嘅时候咧，佢就话见到埋葬佢妈妈嘅地方咧，系有一只大甲虫喺度爬。咁佢就 就觉得好奇怪，我唔得嘅，我妈妈唔可以同一只甲虫一齐噶。咁同埋话你埋葬咗佢之后，佢一间醒翻嘅时候，佢要出嚟噶嘛，佢要继续同我哋行路噶嘛。咁佢咧系好唔明白嘅。咁但系咧，大家只系拉开咗佢，即系呢个泥土啦，一只大嘅甲虫啦，或者系爸爸好惊去回头睇佢啦。呢个就系拼贴咗佢对战争嘅一个最初嘅记忆。咁然后后来再讲呢个热尼亚被领养啦，即系佢爸爸嘅离开，妈妈嘅死咧，佢都冇办法消化，令佢一路都讲唔到嘢，直至到佢去一个被领养嘅地方，有一个女人嚟到吓摸一摸佢嘅头，咁佢先可以开始喊啦，第一次吓，咁就喊啦，同埋将佢要讲嘅嘢讲出嚟。佢嗰一刹那突然间觉得嗰个女人咧就好似佢自己嘅媽媽，咁但係佢始終真嘅媽媽就離開咗佢啦。咁呢個就係第一篇好短嘅一篇文章。如是者呢就有100个呢一啲失去童年嘅喺戰爭時候嘅孩子嘅故事。咁另外我哋就會睇到，譬如話他穿著大白褂就像媽媽，咁我講一個小朋友被捉咗一個德國集中營裏面啦。咁因為佢媽媽係一個軍醫嚟嘅，咁佢見到喺集中營裏面抽嗰啲細路仔血嘅穿住白袍嘅女醫生啦，或者係女性咧，佢都以為係媽媽就嗌佢啦。咁有人話俾佢聽唔係咧，佢都唔信。佢話：但係我媽媽係穿白袍嘅喎，咁樣即係小朋友嗰種完全嘅毫無机心或者是默默咁相信自己妈妈存在咧，又是令人哋好心痛嘅。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叫做阿姨，请你把我也抱到腿上吧。咁就讲到俾我哋听，战争最令人心痛嘅可能都唔系饥荒啊，或者系真系身体嘅伤亡啊，而系缺乏爱。咁呢个就讲到喺火车站里边有一个4岁嘅小朋友，佢冇咗爸爸妈妈之后咧，佢就非常之肚饿啦。但系佢喺好饿好饿嘅时候咧，佢最想嘅除咗食嘢之外，但系佢话都唔系最想呢样嘢，最想有人抱下佢。就喺火车站突然间见到一个女人带住两个佢嘅仔女啦，咁佢揾咗张凳坐咗，即系呢个女人就抱住一个 BB， 然之后就将个细路仔摆喺个膝头嗰度坐喺度。咁呢个4岁嘅玛丽娜咧，就竟然行咗去呢个陌生嘅阿姨前边就讲：阿姨，请你也把我抱到大腿上吧。咁就吓到呢个阿姨好惊吓，即系唔知呢个细路女喺边度嚟啦。亚历塞维奇呢个作家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其实战争唔系一定要血淋淋嘅现实。你见到一个细路仔喺好饥饿、极度辛苦嘅时候咧，佢其实最想嘅系有一个，即使唔系佢妈妈吓，有一个阿姨抱一抱佢咧，就系佢嘅愿望。仲有好多令人心酸嘅故事啦，包括成家人去到一个地方可以将一个公园系食清光嘅。咩叫公园食清光呢？就是树皮同埋一啲比较嫩嘅树叶啦。有一个小朋友会以为手榴弹系玩具啦，拎咗起嚟就摇下佢，以为系公仔咁样就系丧生啦。喺呢啲收留战争儿童嘅保育院，佢哋咧系唔敢讲爸爸妈妈呢两个字嘅，因为咧好多人都一世都冇机会再叫下呢两个名。咁佢就话咧，爸爸妈妈呢个称呼咧，好似金子般闪亮同埋珍贵。咁呢啲嘅写法咧，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吓，战争嘅一啲深层嘅伤害，而更加深层嘅就系佢伤害嘅对象咧，系一啲完全无辜纯真嘅小孩。 咁有人就话咧，呢个年代咧就系记者贬值嘅年代，因为咧记者嘅写作已经冇意义啦，人人都可以系记者，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以有渠道去发放佢嘅资料。感谢亚历塞维奇为记者嘅工作争取到一份嘅光荣，再一次肯定咧文学作品嘅价值啊！咁我唔知黄念欣，我可唔可以咁讲咧？如果我希望世界和平，呢一类型嘅文学作品唔再存在，得唔得咧？ 你呢个希望咧都可以理解嘅，不过我谂首先咧就系好似亚历塞维奇呢啲嘅作品咧，要有多啲人去读到啦吓，咁我哋先至可以知道吓反战嘅需要啦，或者唔系咁纯粹嘅逢战必反，但系咧我哋对战争嘅伤害同埋代价咧有多啲嘅思考咧，咁先至可以真正避免到呢啲一页一页伤痛嘅历史嘅。就好似呢本书嘅最后一篇啦，《在天之涯，在海之角》，都系我好中意嘅一篇嚟嘅吓，一个12岁嘅女仔去记录下佢走难嘅时候啦，系嘅故事吓。咁但系佢一边记录嘅时候咧，吓一边都系有一啲好少女嘅感受嘅。 譬如话佢面对战争嘅时候，其实佢同时又系中意紧班上两个男仔嘅吓，同时又好中意玩布娃娃嘅。咁佢走难嘅时候咧，记得有一次争啲同佢嘅姐姐失散啊。咁佢姐姐就一路奔跑，即系喺个火车嘅停站嘅时候落咗车，上唔翻嘅车。咁啊奔跑嘅时候咧，好彩有个士兵咧去捉翻姐姐上架车嗰度。咁但系从此咧，佢姐姐受惊吓之后咧，就系、是、一路都系一头白发吓，即系话成个头发咧就系、是、 一夜白发。 系啦，一夜之间变白啦。经历完战争之后，一家人好难得再重逢啦，就可以回复翻所谓战后嘅和平时间啦。但系佢哋咧都系有一个影响喺度，就系话从此之后，佢同佢嘅姐姐咧会互相送布娃娃，无论咩事，有人结婚又送布娃娃，你生咗 B B 又送布娃娃，因为咧佢哋都记得吓，就喺战争嘅时候，佢哋未玩够，佢哋根本冇呢一个玩具。而家咧吓就系呢一个记录嘅人，佢话父母过世啦，但系在天之涯，在海之角，我都要做呢一个见证。咁亦都系回复翻去呢一本书嘅一个副题啦，或者系佢原来嘅题目啦，《The Last Witness》就系最后嘅证人。呢一班喺战争里面失去了童年的孩子呢，就是战争的最后的证人。那他希望这个证词呢是可以留下的。 嗯，完全明白。那所以呢，我们呢要将这部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的韩文版的要寄给金正恩所以我才可以追求到世界和平。 好 啊。好啊，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再跟大家意见文学。 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